只为照亮你，把我一切都献给你，只要你欢喜，你让我每个明天都变得有意义，生命虽短，爱你永远不离不弃。 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，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，红红的笑脸温暖我的心窝，点亮我生命的火，火火火火火。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怎么爱你都不嫌多，永远都唱着最炫的民族风，是整片天空最美的姿态。 陪你一起看星星眨眼，秋天黄昏与你徜徉在金色麦田，冬天雪花飞舞有你更加温暖。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， 悠悠地唱着最炫的民族风，点亮我生命的火。 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，怎么美就让你留下来。 春天又来到了，花儿开满山坡，种下希望就会收获。 你是我心